lifelong learning. You guys tell me all the dirt. Okay, you guys. 如果你把重点放在 you 上呢，就是你们，就是指着一帮人，然后说你们快点跟我说。 哦， 你们如果把重点放在 guys 上呢，就是在拜托别人。 哦 ，Okay, you guys.OK, 这是拜托 You guys, 就是你们这帮人这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注意重音、okay、 好的那咱们今天的课堂纠音就到这里了、啊、 OK 好那咱们这一年的学习也就到这里了 Yeah、 啊、来年同学们肯定会更有进步的 Yeah 好好跟着 Henry 老师学习 Yeah 学英语 Forever 学人生 Forever Yeah 学哲理 It's gonna be great to be 40 and still learning English from me 对呀、啊、你都人到四十了还能跟老师一块学习、 啊、 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一辈子 forever and ever 100 years learning with Henry 一起 get confused another season of 英语 PK 台 forever and ever 谢谢 Henry 老师哈给大家送上新年的祝福 OK thank you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好咱们来年见 OK 拜拜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奥地利冬季项目运动员当中有 98% 的人会滑雪其中约四分之一的人还会滑雪板运动因此滑雪板已经成为奥地利滑雪道上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奥地利人不仅高度评价这项运动的乐趣而且还非常重视这项运动由于必须在滑道上完成多重任务因而对运动技能心血管系统代谢胆固醇水平和认知能力带来的积极影响对于奥地利人来说他们自己的国家遥遥领先其他旅游胜地是他们冬季度假的首选旅游目的地2010年奥地利人冬季度假时 93% 的夜晚是在本国360个滑雪胜地度过的冬季度假住宿总数每年约6000万次由于冬季旅游已经成为奥地利经济的一个重要基石根据奥地利经济部的数据奥地利每15个工作岗位当中就有一个直接或间接与冬季旅游相关每年约有 22% 的奥地利人休冬假冬季旅游者在滑雪胜地平均住宿5至6晚奥地利滑雪胜地每年接待的不住宿游客总数约为1400万 So the skiing areas are very well organized offering all sorts of transportation and many valleys are connected to one another It is not rare that you start skiing in one valley in the morning and end the day in a totally different one Some areas offer so many lifts and tracks that even after a week you have not seen them allAnother very important fact is the snowboarding friendly environment, allowing boarders the use of all lifts and tracks. Many areas host big international skiing and snowboarding competitions, and Innsbruck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snowboarding capital of Europe. Nowadays, skiing holidays are no longer limited to skiing. More and more skiing resorts also offer exciting nightlife options,parties and other fun activities. Towns like Kitzbühel are meeting points for high society and party areas. A very positive experience for tourists is the very friendly climate and the welcoming inhabitants.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